第二节大匪看天下，咁第一节轻松啲啦，咁吹下水啦，咁咧就再讲一讲啦，因为三节听嘅人都唔同，咁咧堂下三正半旅行咧，我哋而家去噶啦，咁咧21、22号，咁我哋参加大航假期，咁如果咧有兴趣同我哋一齐去嘅话咧，可以自己去大航假期报名嘅，因为个电话都报得名嘅原来。可以微信都报到名嘅，咁因为寻日咧，我哋已经咧就有8个咧，连埋我啦，咁啊报咗名嘅，咁咧到时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咧，费事组团咁麻烦，咁啊自己去报啊，咁啊有缘喺嗰度见面啦，咁啊21、22号啊，堂下三正半，咁啊先讲一讲啦，港澳自由行嚟香港，嚟香港系多咗人嘅。其实个原因好比较简单啲，因为咧好多地方唔方便去。而家中国人其实相对于咧，因为咧当全世界尤其东南亚所有的国家啊，所谓东盟10+1又好，东盟国家又好，或者咧系东南亚国家都好啦。而家你中国做到咁嘅情况之后呢，成日大国崛起，我哋点样点样点样，所有嘅道理都喺你度嘅时候呢，其他嘅国家呢相对系唔系咁欢迎囉。如果当一啲国家太过落后嘅，即系我哋讲旅游啦，即系除非鍾意深度行嗰啲啦，如果唔系你唔会去，譬如好似缅甸、老挝、寮国呢啲，我相信呢啱啱开发嘅地方呢，你话去做生意，好多冒险家精神呢，好多人都打崩头咁去。咁但係呢，你话呢要真真正正享受一个愉快假期呢，你可以揀泰国、越南、日本、南韩、马来西亚、新加坡。其实呢就来来去去都系呢啲国家㗎喇，因为呢几日假期啦，而消费唔高啦，咁宁静啦，即系各有特色啦。咁但系呢而家去日本，中国限发签证，唔想咁多人去。变咗呢个政策一到，中国人好多做嘢呢会紧跟政策嘅。个政策一到咪唔去囉。除非自由行咯，如果唔系嘅话，团啊基本上都挂得7788嘅啦。第二，台湾蔡英文上个台之后，大陆嘅客严即系基本上都冇团去噶啦。而家台湾咧，我哋譬如去台湾玩咧，相对宁静啲、舒服啲咯，人冇咁多，唔系话大陆人嘈杂啊，而系人冇咁多。即系旅游啦，以我嚟讲啦，通常嚟讲都系去散心啦，系咪啊？咁但系喺景点上嗰，譬如好似我啱啱去完日月潭翻嚟啦，咁系冇咁多人啊，同埋干净好多。咁好多就尤其韩国啦，韩国一个唔系好出去旅游嘅，佢支持即系国民性高啲嘅，所以佢哋咧去济州岛啊，去呢啲地方会多啲嘅。啊，孙岳山啊，去旅游啊，韩国啊，韩国人本土人，但系都有出口出境嘅。咁通常嚟讲咧，因为一系日本啦，一系台湾啦，相对呢啲地方系多啦。而家尤其台湾啦咁，因为都系嗰句说话啦，因为政治嘅问题，大陆人唔去，韩国人亦都因为咁样，亦都少嚟大陆。大陆呢10年8年呢，接待外国游客呢係相对少嘅，一年比一年少人。以前呢好似而家加拿大实施咗所有嘅中国人华人啊，要返大陆係要攞中国签证，要用华裔身份入去，唔系揸加拿大护照，变咗加拿大好多嘅二代移民又好，或者新移民都啦，唔翻中国嚟洗钱嘅人越来越少。大陆嘅旅游，尤其呢啲咁嘅假期，就系糖水滚糖鱼，即系香港人本身流港消费，突然间有几个城市旺啲，个走晒去，好似杭州咁，1100万人系嘛接待，啊好似桂林咁，咁你 就是糖水滚糖鱼。泰国咁啊，蒲眉蓬、泰王出殡，大丧。咁咧，星色犬马咧，今个月喺泰国系冇咗噶啦，你放心，因为佢哋泰国人咧尊崇呢个皇帝，佢死咗今日大殓，即系出殡大殓，即系各种形式啦，唔知应该点样讲啦。咁咧就十月份，泰国都变成即系所有娱乐事业少啊。咁咧，中国人喂见到咁样去嚟，真系你都知啦，吃喝玩乐。啊，五光十色啊，就是泰国嘅特色嚟㗎嘛。咁冇咗喇，咁咪去嘅人咪少囉。韩国、台湾、日本、越南呢啲地方，中国嘅政策都唔想咁多人去嘅时候，能够出门嘅话重弹老调。因为落嚟香港呢，食嘅玩可能都系嗰几个景点啦，但起码落嚟呢系买嘢开心囉。因为真系呢最多嘅名牌啦，即系国际名牌喺香港囉。咁落嚟变咗香港呢就相对平啦，咁消费各样嘢都好啦，都系嘅。咁好多嘢嘅林林种种啦，就是因为政治问题咯。咁而去入去大陆嘅人亦都相对少咗。习近平呢，之前呢我哋有一集做节目我都话过，习近平上咗台之后呢 ,WhatsApp, 直头我估系封咗㗎啦。因为呢试过几次你啲人都冇反抗，咁佢国内呢真系封咗。到而家都未开返，除非你一卡两号啦咁。咁呢如果你用 VPN 呢就要用啲贵 PAN 啊，即係贵 PAN 嗰啲先得。平嗰啲你都好收到好慢。甚至我哋呢啲啦，一卡两号啦，呢几日啦都返过大陆。咁呢WhatsApp 都好啦，係相对慢嘅。Facebook 都相对慢嘅。上到都好啦，都係相对慢，喐得好慢。习近平嚟緊十九大，咁佢真係会起码做多五年啦，意识形态上会相对更加收紧。所以喺微博发微博都好啦，群主有连坐责任。佢唔係淨係对呢个维权啊、言论啊或者呢啲嘅重重打压嘅，其实佢对好多方面呢都呢几年佢上咗台之后呢係越收越紧，同埋呢慢慢去规范化。咁有啲人呢变咗见到我有时闹中国嘢，咁佢又觉得或者闹香港政府，咁又话我係黄丝。咁呢有时呢我赞共产党或者赞中国一啲嘢，咁呢就话我最近啦，那个 Y 字头嗰个网友啦，又话我咧就实际咧就系呢、這个之前咧我帮民主派，咁佢又话我呢个卖国贼又乜乜啊，而家咧就我同共产党讲几句咧，就话我转舵又剩啊，最紧要咧就系卖啰柚点样点样点样，其实唔系嘅，我系讲嗰件事。其实咧我做节目咗年几啦。我都系讲嗰件事，即系大嘅政治分析啊，各样嘢咧有独到嘅见解啦。咁我哋其实好多嘅，譬如好似强国生还者啦，佢哋比较嬉笑怒骂啲啦，走擦边球啦，讲嘢好笑。其实我听众嚟嘅，好听。同埋咧，佢哋有铺排。如果要独到嘅分析咧，或者咧各有路奇兵啊，就要听 Tony Choi。因为 Tony Choi 呢佢做嘢呢讲嘢呢尖酸刻薄啲，同埋呢就係走偏锋一啲。係咪咁，但係呢都比较详尽分析啲嘅，可以睇望向偏执度。虽然佢话你唔系香港人啊乜乜咁。啊你移咗民㗎啦咁。咁但喺外面睇嗰陣时候可能有佢哋嘅见解，佢哋讲呢系比较有条理啲。咁但有啲人话哎呀沉闷咁系㗎啦，咁刘世良都系咁。咁佢哋系有心做。咁希望大家鼓励下佢啦。咁而对于 我譬如做时事啊，或者做呢啲节目咧，当然唔系我嘅强项啦。我好多时候咧，我讲咧系一个一件事，件事我点样睇法，大形势我真系冇本事。咁我哋只系讲形势啦。好似点解咁讲咧？水货没落噶啦，走私电油啊、柴油都没落噶啦。点解呢？其实呢好多年前开始呢，好多海关啊，尤其沙头角海关呢，其实有个免税品店。嗰间免税品店呢，其实卖唔系卖港货。点为之唔系卖港货呢？就好多货品呢，包括奶粉啊、纽西兰啊、澳洲啊、荷兰啊，直接入口一货柜一货柜去，然后喺嗰度卖。只不过信心问题呢，就好多大陆人唔买，都仲落嚟香港买上去。咁但係呢，佢呢就嗰、那个政策呢一路收緊。同埋呢好多嘅产品，譬如有几年冇牵涉报关嘅，呢轮呢都多咗返去啦，尤其10月8号之后呢都会返大陆两三日啦。咁都有段时间要上去睇嘅。咁我都咁讲啦。好多嘢譬如佢俾个政策澳洲多个农作物啊、肉类啊、产品可以返去大陆嘅。咁而大陆呢又会一同澳洲呢政府同埋呢佢哋睇过嗰个农场啊、农作物啊系 ok 嘅，然后佢签咗一个名单。又逢喺呢啲肉食厂、呢啲农场、呢啲制造工厂嘅嘢入口呢就免关税。咁只要你系呢啲咁嘅工厂啊入口呢就可以呢畅通无阻，尤其去东北面，即是南方已经是了，就东北面，即是全国都基本上都可以入到口。而东盟啦，譬如尤其马来西亚啦、泰国呢嘅嘢呢入口，所以你留意一下，四周围都有榴莲卖嘅，泰国榴莲啊，大陆四周围都有。佢哋嗰啲唔系海南岛榴莲，系真真正正是真是泰国入口。因为而家呢是畅通无阻。佢将个法规完善咗。好似而家近期啦，譬如好似上月饼咁啦。以前年年呢临最后尾嗰两个礼拜呢，逢系你呢要有啲月饼啊返大陆呢，水客带又好，走私返又好啦，好多。咁但而家呢佢而家直头容许啊，近期啊，临到中秋前啊，嗰个礼拜，佢直头公布咗容许你啲人带月饼翻上去。桩桩件件咧，好开喺好多政策佢收紧得嚟啊，放翻条路俾你咧，等你哋可以正规入口。即系好似我早轮话办食字号、建字号呢啲咧，系可以做得到。佢开咗扇窗，可能个费用相对贵啦。咁有啲人想搵钱，就办咗正式入口一张批文，入咗啲货，跟住咧就喺大陆咧就另外走私一啲嘢，即系一个，即系入到100件就走私1000件咯，嗰种咯。但系相对慢慢咧都会收得严啲。呢个系习近平咧而家成个进出口嘅睇法嚟嘅，越收越紧。而家喺大陆攞药字号啊，做药品啊，经过好多嘅疫苗出事啊，各样嘢都好啦，要重建呢个信心危机啊，尤其系奶粉呢啲咧，佢系做咗好多功夫，一路系咁做，跟住做测试，跟住咧就话你明治奶粉咧啊嗰、那个。成分唔够啊，即係日本奶粉啊冇我哋国产奶粉咁好添啊。咁呢个当然喺某一方面系嘅。因为呢飲食嘅文化呢令到日本人呢嗰、那个含碘量矿物质含碘量系相对高嘅。所以佢哋奶粉呢就会少一碘呢样嘢。咁但对于日本人嘅体质系适合嘅。但嚟到大陆呢你变咗你就个碘嘅含量唔够。呢个就係而家嘅分别。咁佢哋都叻嘅。即係佢而家都学识点样打击外来嘅对手啦。你某一方面係冇咁适合大陆人嘅。咁佢会装装面面咁喺度讲。佢唔係攻击你，佢喺度讲。跟住呢慢慢就将自己嘅品牌抬高。 譬如好似微商啊呢啲呢，而家收得好紧，除咗保健品减肥之外呢，其实你好多喺微商都做到死晒。早轮呢微商大热呢，咁我都上去了解过，话上广州见过微商商会主席啦、啊、咁。广州嘅咁。阿李生啊咁。咁傾啊。咁其实佢都俾咗好多信息我。而家其实呢要大爆棚大买一样嘢呢，一个月搵两三亿呢，嗰、那个朝代已经开始过去㗎啦。要真係实打实做。咁我哋呢睇到佢好多方面，除咗反对共产党嘅人，佢而家呢一套亦都落緊嚟香港，影响緊香港。所以走私越难，好多而家人哋落嚟呢真係自由行买上去用嘅，尤其深圳人。水客基本上好少。打击得好紧要，咁唯有你点样呢，系咪啊？连龙虾都入到口咯，澳洲龙虾。咁仲有乜嘢呢？以前都话哎呀要走私啊，咁当然有。因为始终佢仲有个增值税。但係佢关税各方面呢，佢真係优惠咗你。而香港嘅 shipper， 香港人能唔能够利用到 shipper， 能够呢走更加多用香港制造嘅名义返大陆呢，咁睇下香港嘅商人点样諗。习近平对香港亦都一样。在好多嘅政治层面打压收缩，而佢有好多嘢咧系让利啊，同埋呢个正规化，等你哋啲人咧有另外一道活门去走。佢哋香港嘅政策咧既定系咁样，咁啊睇下香港嗰啲带头嘅人，佢哋点样处理，同埋佢哋嘅政治嘅智慧点样嘅触角去解决。因为而家财委会咧，陈建波咧。啊，当上主席啦。咁啊，而家呢就田北辰呢应该是副主席啦。因为佢不能够让你，因为是你揸住个权就同佢斗。咩拉布都不存在㗎啦。DQ 咗六个。喺呢个时候佢话唔搞你，你都唔信啦。点样都好啦，佢可以好多方面去让俾你民主派。啊，或者缓和咗个社会气氛，但系打击立法会咩政，即系叫做咩啊？议会内外抗争相对困难。有啲人讲，而家换咗个中联办，张晓明做港澳办，当然啦，明星暗降，咁后生后边嘅势力。能够俾张晓明喺香港呼风唤雨嘅，当然有料啦。但系十九大开始啦，换人嘅时候，咁我唔知有冇记错啦，冇稿啊。咁啊，黄志文直属中央嘅，直属习近平落嚟做中联办调过嚟。咁我只能够咁样讲，系好事定坏事咧？哎，直接汇报收得更加紧嗰样嘢。咁我又唔系咁睇，因为咧做任何嘢咧有正反两方面嘅，正嘅就系落到嚟佢收得好紧，但系反嗰方面你可以睇嘅，就系、是、因为佢直接可以同中央沟通，佢冇咗千丝万缕嘅中间人。所谓中央系习近平啊。变咗香港发生好多事，民情各样嘢佢会睇得准啊！佢唔使揾代理人，张晓明系一个代理人，因为张晓明肯定唔系习近平派系嘅，咁佢要经过佢上级，然后上级点样将呢件事演绎翻去俾习近平，系另外一件事。而家呢个黄志文中联办主任，我冇记错名嘅话，唔好怪我，真系。我讲我对呢件事嘅睇法啫，佢可以喺呢个情形，虽然收紧嘅情形底下，佢可以让一啲利俾你，呢个好重要。所以佢做呢个位，可能对香港嘅气氛更加缓和。你亦都可以睇到嘅，张晓明同六八九行嘅鹰派路线，而林郑月娥上咗场之后，好多时候。打击港独 或者本土派不遺餘力，但係口到好多嘢呢佢就會讓返一啲民生啊或者某一方面嘅政治啊嘅議題啊俾你。咁呢其實呢個亦都係中央未來對香港，所以佢要換咗張曉明變咗係王志文。而王志文直屬習近平。好多嘢佢唔使經中間人，即係大家可以照直講俾你聽，跟住判斷就喺習近平手。習近平唔係一個蠢人，會鬥到而家上高幾乎。开头我哋都睇啦，喂，真係唔系话晒事，而家我都唔相信佢坏晒事，但係经过十九大之后呢，我相信归边嘅归晒边㗎啦。弃居保帅斩咗黄岐山，咁佢都怼冧咗你个孙政才。孙政才算系温家宝嘅一人啦，怼冧咗孙政才，即系你一刀我一嘢嘅啫。咁但係弃居保帅将黄岐山卖咗之后，你能够揸佢嘅爪，即系大陆叫揸佢嘅小鞭子，仲有几多？咁佢嘅时候，佢永远就系打贪，系最高纲领。虽然我哋都知道系打击派系啫，佢自己嘅太子党有几边个拉咗？红二代有边个拉咗？我见唔到。咁但系事实就系咁，系咪啊？因为所有嘅中国人，虽然好多人唔认同习近平，但系当佢打贪嘅时候咧，真真正正令到中国人咧系大快人心，亦都知道佢系打击派系，但系打击派嗰个唔做，佢真真正正将地方势力啊好多嘢咧，慢慢去清除佢，唔系慢慢，系好快咁清除佢。呢个习近平嘅手段咯，啊，即系好似萧生讲。雍正铲除八爷党，然后呢一早安排晒佢嘅人提升佢哋去治国反贪，造成呢个乾隆盛世。佢嗰阵时雍正嗰个叫萧若元先生讲，佢话睇唔到习近平可以做得到。咁但係我而家睇未必。习近平可能真系会做得到，下次翻嚟。